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并指责我国一事，17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来评价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情况，而且又恶意重伤了我国。美国所大谈的宗教自由，就美国国务院近日发表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并指责我国一事，17号回答了朝鲜中央通讯社记者的提问。回答如下，美国国务院15号发表2016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来评价世界各国的宗教自由情况，而且又恶意重伤了我国。美国所大谈的宗教自由老调，彻头彻尾是一种为侵略和干涉主权国家而制造借口的手段，因而遭到世界许多国家的谴责和反对。美国在宗教自由报告中肆意指责我国，这是一种在同我国的政治军事较量中陷入窘境的垂死挣扎，不足挂齿。但是对于他们重伤朝鲜劳动党永恒的指导思想、主体思想和我国人民的生命与生活社会主义制度，绝对不能予以容许。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战略定位在前所未有的制裁和施压中也达到了新的境界，这现实充分证实伟大的主体思想和我们朝鲜式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性和生命力。在朝美对抗战极度激化的今天，美国竟然指责宗教问题等从各方面发起挑衅，他们必定付出昂贵的代价。美国还是要铭记我们的警告，即必须立即停止对我们的傲慢挑衅行为和单方面强迫，再也不该触犯我们。